不爱由不得自己，别问我为什么爱你，爱情本来就没什么道理，我只是喜欢听你看你赖着你，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思念它是一种调皮动，想你爱你渴望你，只等你来开口问我愿不愿意，愿一辈子和你在一起，很爱你，我不会变得这么犹豫，情不化藏，我藏在心里，爱与不爱由不得自己，别问我为什么爱你，爱情本来就没什么道理，我就是喜欢听 短小又圆满。沉默，傍晚，云层渐远。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你各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只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立秋的画卷并不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离别时少有缘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

是爱，让我无情是自害，还有柔寡断情难猜，流落最初是情怀。

多苦都会听你说，就在你身边，但你很寂寞，因为你也会为我这么做。 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a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的秘密， 不可思议， 想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 7000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

you find yourself at the subway with your world in a bag by your side. His smile was a sad as a true love denied, and his voice was a song in the wind. I have traveled for many a mile, and my journey I cannot delay, but I must rest for a while.For I'm weary and cold, and tomorrow I'll be on my way. Give me fire to keep out the cold, close the shutters and make fast the door. Give me food for the nightAnd a candle for light, I will make up my bed on the floor. I have nothing to give for my keep, and your favors I cannot repay. But a gift is not measured in silver.And gold, it's a memory that's treasured each day. 这地方，我要你和他们一样，你看着我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你想要回到老地方， 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